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风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乘坐大篷车的朋友又有口福了，因为我们要继续上次的休闲之旅，继续带您去探访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些美味佳肴。上次吃完了宫廷宴席和历史悠久的名菜，这次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现代，说一说现代的一些小吃和美食。好了，首先来说到的是影视作品当中的这些小吃啊。说起咱中国的小吃，那真是说一天也说不完，什么南京夫子庙的小吃，上海城隍庙的小吃，还有北京隆福寺的小吃，天津小吃，成都小吃，等等等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小吃。您知道吗？香港街头小吃也是非常讲究的。说到香港的小吃，有一种很常见的，那就是起源于广东的云吞面，也叫馄饨面。吃馄饨面讲究面条得有弹性，那么怎么才能做出有弹性的面条呢？听听《火头智多星》里的罗家良是怎么说的吧。 为什么这面这么有弹性，还突然变大？现在得尝到我们正经云吞面的厉害了吧。我活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啊。 上等的猪骨、大鲤鱼、左口鱼、虾子、火腿，可是一种秘制的香料熬制成的汤底，配合大小鲜肉、原汁鲜虾和半肥瘦猪肉爆成的特制云吞，加上爽口有弹性的家传手打面，简直就是人间的美食啊！你这种不知死活的毛头小子，还想挑战我们的正气王者地位？简直是做梦！哇！ 我准能回书的心腹口服，请你收我为徒吧。 好，算你识货。这样吧，就留你在这儿端的盘子吧。 多谢师父，我愿一生一世为正经效劳。既然有这样一日让我学会做正经馄饨面的话，就让我做牛做马又算什么呀？ 不用你做牛做马。那这样吧，看你挺乖巧，就给你1000块钱一个月吧。没今天，没补助，没假期，还有。最重要是要遵从我们政绩三从四德的规矩。 哦，我知道，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家从夫、老来从子。 不是，听着，三从就是上班从我、下班从我、放假还要从我。四德，你告诉他， 熟客认得，打骂忍得，处理要舍得，亲属要等的，听懂了？ 这个呀， 这什么？ 坐下来考虑考虑吧。 老板，来，干嘛？ 你不怕他偷了我们政绩的诗，然后跑了，然后再回来报仇啊？ 你第一天跟着我，哎，第一不会让他进厨房，第二如果有问题的话，3个月之内炒了他不用补钱，一干二净。 这么多？ 喂，那也是他自愿的。喂，怎么样啊？哎，想不通啊？ 啊，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1000块钱工钱，那么好的工作哪儿找去？我干，我干呢。 那好，陈安带他进去换衣服干活。 刚才听到的是电视剧《火头智多星》当中一个片段，说的是受到挑战的正记云吞面老板，由罗家良扮演的正中，为了让对手心服口服，亲手做了一碗有弹性、配料十足的云吞面，让来挑战的对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其实在周星驰的电影《食神》中也能见到香港小吃的影子，就是斯蒂芬周研究出来的那撒尿牛丸。其实撒尿牛丸不是周星驰的专利，而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美食，是早在清朝顺治年间的江南古镇松江，由王氏家族经过了特殊工艺和配方精心研制而成的。后来王家人辗转到了香港，这道小吃就逐渐成了香港的街头名吃，流传到现今算一算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倾倒了无数的食客，怪不得电影当中的老大吃了撒尿牛丸陶醉的跳起舞来了。咱们听听他怎么做了。 撒尿牛丸， 没错， 这弹力这么好啊！ 因为这牛丸的中间是空的，包里呢就像现在鞋底有气的球鞋一样。 喂，我吃一口可不可以？ 快吃啊！ 好了， 爽啊！ 好爽啊！ 全靠它，双刀火鸡的腕力惊人，就它才能打出这么好的牛丸。平均每份牛肉需要它不停的打26800多次。 但是撒尿牛丸。怎么撒尿啊？ 你把它整个放进嘴里。 从来没有试过那么清新脱俗的感觉，牛肉的鲜，撒尿虾的甜，混在一起的味道，居然比老鼠般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比我的初恋更加诗情画意。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事，好事啊！ 哎，老大，没事吧你？ 躲开！这个太棒了， 我把名字都改了，宝江撒尿牛丸。要发财就靠他。 那么容易发财啊？你当我是傻子？ 我信他。应该怎么做？ 当然是开间店做好它，先赚他第一笔钱。 哇，那不是可以买一套最新的卡拉 OK 了？ 伙计，别不怕人笑你，有了钱当然买楼收租了。这才叫高招嘛！ 当然了，不过要是换了我，开分店，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四间变八间，八间以后就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地皮，接着再分开上市，到时候光收股息我就虚翻了。 刚刚听到的就是电影《食神》当中介绍撒尿牛丸的片段。这种牛丸的做法很讲究工艺，将牛肉泥、皮皮虾搅拌一起，再把虾汁熬成冻，包进牛肉当中煮熟。因为皮皮虾在香港就叫撒尿虾，所以这种牛丸就有了这么个不怎么雅致的名字，但是味道那是一流的。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带您一同前往的是休闲之旅。刚刚说完了香港的街头小吃，下边来说一说家常便饭。虽说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用点心思的话，也能做出花样来。下面呢，来听听李安执导的电影《饮食男女》当中的一个片段，听听看吴倩莲做了一桌什么样的好菜。 祖安豆腐，这坛厨名菜没有大尊炉做不到的，尝尝看。 哎，豆腐呢？ 豆腐跟鸡肉打在一块了，上蒸炉蒸，蒸到了穿了孔，成蜂巢，然后再切成块，然后再用火腿和老母鸡汤来炖。 你实在不必这样犒赏我。 我喜欢烧功夫菜，最希望能在家里做。 你不能在家烧豆腐啊？ 不是啦，我不能在家烧菜。 那你老爸不是个很大的厨房吗？ 是啊，可是那是他的禁地，如果在里面大烧特烧的，他会过来阻止我，好像跑抢了他饭碗。这是豆瓣鱼，魏叔叔教我的一道菜。鸭油素炒豌豆苗，一只鸭两道菜。鸭性暑寒，用洋葱来爆炒，正好可以平衡过来。食补药膳里讲求就是能性味三方面的平衡。 这我懂，就像阴阳需要调和一样嘛。 慢慢吃了，还有个豆腐饺子。 哇，你做得够十个人吃的。 我一做菜就做这么多。因为我学做菜在一间大馆子的厨房学的，那个厨房 怎么样？ 好奇怪，我好像没什么童年记忆，除非我把他们煮出来。 小时候事情我根本记不得。 跟你讲，小时候我爸有多亲切多好玩，你一定不相信。每次放学后，在他馆子还没忙晚餐以前，他都会用面团帮我烤个手镯。以前我有个戒指，上面镶满了糖浆和八角做的钻石，用面做的。那时候他老喜欢带我去大厨房玩，家人每次都为了这个生气。 哎，但是花枝套手指上回来吃， 不要玩这个了。 哎，待会儿还你来吃。哎， 不要玩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电影《饮食男女》当中一个片段，吴倩莲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说起这家常便饭呢，那有一种饭恐怕大家都会做，那就是炒饭，蛋炒饭、酱油炒饭、扬州炒饭，你可能常常吃到，但是这道皇帝炒饭您一定没吃过，它就出现在电影《食神》当中。来听听食神是怎么评价的。 食神首先品尝的就是大龙凤酒楼的总厨戴龙师傅的皇帝炒饭。 好，居然能够把米放在鸡尾虾里面来蒸熟，再用整只鸡品鲍鱼榨汁，加上极品官宴来炒，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平凡无奇的炒饭，其实是精雕细琢，高深莫测，不愧是有炒王的称号。可惜水分太多，饭粒太软影响口感，没想到你连炒饭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要用隔夜饭来炒啊，炒王。 你们 啊， 接着要品尝的就是锦江饭店大厨刘三师傅的锦绣多味鱼。 哇，居然有苏妹头、新斑贝、三刀腩、鲤鱼身、鹰钩尾来重新拼成一条鱼，还有一边蒸一边炸，每种鱼还有两种吃法，一共有十种不同的味道。这条鱼就像受了辐射污染一样，看了我都想呕吐了，你还叫我吃啊。 林芬，回家好好反省反省，你就是多了块鱼。 这不是多了块鱼，是多鱼你啊，你根本就是多鱼啊你。 马上要品尝的就是御膳坊陈东师傅的素菜金缕佛衣。 咦，这道素菜的材料变化丰富，刀工精细，造型突出，连最难雕的豆腐都让你雕得十分精细。雕了多久啊？ 雕了一整天了。 都臭了，闻到了没有啊？ 闻到了，不过这个菜主要是要显示我快刀手的雕工嘛。 麻烦你伸出你的左手，突出你的中指。快刀手我看是专切手。你们 现在只剩下五羊酒家大厨杨震天这道乾坤烧鹅了，看来本届冠军非他莫属了。 凉透了，零分，收工。 等等，既然是乾坤烧鹅，当然是内有乾坤了。其实是吃里面的荷花菌，这个荷花菌不仅吸收了烧鹅的香味，而且保温，这个时候吃刚刚好。每一个细节我都考虑到了。哼哼，师神，我想你没话可说了吧？ 精彩啊！本届的至尊名厨终于诞生了， 谁呢？还是零分 啊？ 喂，不可能的吧？ 为什么？ 因为太丑了。 不可能的，我的荷花卷是百中挑一的，无论身材相貌都是一等一的。 我指的不是荷花卷，我指的是阁下 说我丑。喂，我丑不丑关蔡什么事啊？ 有事，试问见到阁下尊容，谁还有胃口来吃东西呢？所以我连看都不敢看你。 难道厨也有罪啊？ 有罪，作为一个厨师，当然应该考虑到顾客最细微的心理。你还有点潜力，不过先整个容再说吧。 哎，麻烦你们把这手拿开啊！ 哎，想不到食神对菜的要求是这么严格的，究竟要怎么样才能烧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菜呢？ 其实厨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这道彩虹鲜花拔丝是我送给大家的甜品 啊，是个心字。 没错，只有用心才能做出最好的饭。 太好吃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食神》当中的一个片段了。这么多名贵的美食都得了零分，稍微有那么一点暴殄天物。不过人家食神说了，做菜要用心。说到用心做饭呢，那得说一说电影《魔幻厨房》当中的慕容优。起初慕容优只是靠母亲的食谱做表面的功夫，不过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了烹调食物的真谛，用牛奶做了一席美食。你快来听一听。 我觉得牛奶的质感很浓厚，其实呢有一点点像我妈妈以前煮的豆浆一样。哎，你觉得有没有办法把牛奶凝固成豆腐一块块一样啊？ 啊，我好像在杂志上看过，哎，北海道牧场上蜗牛吃的草含钙量特别高，所以你要把牛奶做成豆腐的理论应该行得通哦。哎，丝丝加鱼胶粉再启动，应该很快就会凝结。快！ 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冷盘，用皮蛋、海胆、虾米和肉松做一个凉拌菜当头盘。啊，你打开妈妈的食谱第6册，照凉拌豆腐那页做，照做就行。 不行啊，我说过不看食谱的。 我叫你看你就看啊，看哪、啊？ 真的？ 哎呀，去去。哎，其实那些牛奶那么鲜甜，如果加点椰汁做一个普国鸡，一定行。 哎，这个我在厨艺学校学过。这道菜交给我。嗯， 啊，还有，木瓜鲜奶。 甜品。 嗯，甜品我已经想好了，你去选好木瓜，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我们做些什么，快。 哎，好像还少一道菜耶。 我知道，可是没时间了，一面做一面想。哦。哎呀。 冷盘3色凉拌鲜奶，蒸鲜奶燕窝。将蛋开个小洞，把蛋白蛋黄放走，再注入鲜奶燕窝，用40度的热水蒸。木瓜鲜奶瑶柱蒸饭，用鲜奶代替水蒸饭，加上瑶柱增加鲜味。恐龙蛋，里面是牛奶、椰汁、咖喱汁做的普国鸡丝。 刚刚听到的这段是电影《魔幻厨房》当中的一个片段。牛奶是公认的营养佳品，用牛奶制作的菜肴，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那应该是绝佳的。比方说像双皮奶、炸鲜奶等等，还有西餐当中的一些甜品都会用上牛奶。慕容优最终体会到了用心做菜的真谛。不过下面这位麦太太就稍微有那么点敷衍，来听她是怎么做菜的吧。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啊？谢谢大家收看。 很高兴那么快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呢也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别致的小菜，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首先呢，把纸包鸡小心地撕开，大家呢就会有一张纸包鸡和一块鸡。接着把鸡包纸像我这样包起那块鸡，然后这样把包鸡纸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起来，一道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还有一块鸡翅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着的鸡包，再包着的鸡包，包着那张鸡包纸，再包包包包包，包着的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 这样做菜就有那么点不太认真了。这就是麦兜的故事当中麦菜教做的一道小吃，究竟好不好吃不知道，反正包包鸡鸡的太麻烦了。好了，上半段的旅程到这儿暂告一段落了。一会儿的下半段旅程，我们会到外国的美食世界去转一圈。在此之前稍事休息，送给大家一首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娱乐大篷车下半时段的旅程依旧精彩，各位稍后见。 屈指一算，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而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刀法精湛，3秒肉飞快，我已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17小时准在锅里翻。师傅说人民厨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真的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中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英囚禁，若非庖丁无人可比。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英囚禁，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嘿，满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随着大篷车品尝一下影视剧中的美食。我们要跨出国门了，搜寻一下国外的美食了。首先来说到的是日本料理。在香港电视剧《何味浓情》当中，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味的日本料理。一说起日本料理，一般人首先会想起寿司，其实日本料理当中还有很多美味的食物。下面来听一听鳗鱼饭是怎么做的。 烤鳗鱼的工序一点都不简单呐、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把鳗鱼均匀地铺在炉子上面，就像这样。然后呢，我们要把一些预先准备好的酱汁呢擦上去。那么在烤的过程中，鳗鱼呢就会变得比较粗糙和干了，所以要记住啊，烤完之后我们还需要把鳗鱼隔水蒸，蒸完之后的鳗鱼呢就会变得嫩滑还有柔软。做鳗鱼汁的材料呢包括有 sake 啦、砂糖啊、赤砂糖啊，还有麦芽糖啊，还有礼盒，还有什么 还有酒啊酱油和山椒粉 不错，考不倒你。鳗鱼烤到大约八成熟呢就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木盒。 是， 因为我们即将把鳗鱼和饭铺上去了。 喂，阿明不是说自己不演戏了吗？ 可是现在他好像在做节目主持啊。 嗯， 不知道是上次演戏呢还是这次在演戏。 可是这一季一回来宣传，师傅知不知道？ 看到何哥跟阿咪夫妻档这么配合，真是太羡慕人了。 我们把烤好的鳗鱼放在盒子里，上面铺一层拌过的糖醋姜子酥的味饭，饭上面呢再铺一块鳗鱼，浇一些酱汁上去，那就搞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鳗鱼饭已经蒸好了，看看。 好香啊， 好香啊， 是不是看见就想吃呢？ 哇，好香啊，我可不可以尝一尝？ 当然可以了，连日本食神野见先生尝过也赞不绝口， 立刻要尝一尝。嗯，这是虎父无犬你也了不起啊。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香港电视剧《何味浓情》当中一个片段，说的是教大家做日式鳗鱼饭的方法。其实鳗鱼的外形类似于鳝鱼，它富含很多的营养成分，具有补虚养血、祛湿等等功效，是很好的保健营养品。而且鳗鱼还是富含钙质的水产品，常吃能使身体强壮。另外鳗的肝脏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说吃鳗鱼对身体那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好了，说完了日本菜，我们下面呢到西方国家转一圈。说到最常见的西方美食，非牛排莫属了。在中世纪的欧洲，牛肉是供王公贵族们享用的高级肉品，一般老百姓也是吃不到的。牛排是根据牛肉在牛身上的不同部位加工的方法，所用的调料还有烹调的生熟程度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而吃牛排的时候所搭配的酱汁也很重要。下面呢来听一下火头智多星当中的一个片段，来听一听牛排自己是怎么说的。 来吧，开会吧。牛排大哥，你告诉我，究竟什么酱汁和配料才能煮出最美丽的你？ 我们吃安格斯牛排呢，本身就够美观的了， 肉味也足够，只要把我们煮熟已经很好吃了，问那么多干什么，多余。 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嘛，装装燕子也得搁点酱汁吧，牛肉干似的把你摆上桌子，你就真成牛肉干了吗？ 我说不用就不用嘛，你要问我说了你又不听，那你还问干什么？我说不用那就不用。 瞧你得意的样子，翻个后空翻来看。真有意思啊，不要这样对我，我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来告诉我。 你别听他说的，吃牛扒最重要就是多汁，每一只干干的你吃啊，照我说呢，黑椒汁和牛扒简直是完美的配合。 嘿，你以为每个人都喜欢吃辣的吗？煮牛扒用烧汁就最好了，大人小孩都爱吃。 那样会上火的，要想人人都合适，当然要靠我百搭茄汁了。 百搭说穿了就是俗呗，我就不同了，真正懂得欣赏美食的人士，说到吃牛扒，怎么能忘记我芥末呢？ 说到酱汁固然重要，但是说到配菜也一样非常重要的，我就是牛扒的忠实伴侣，有他有我，有我未必有他。 再吵我就不煮了。 啊，大家全都表了态想跟你合作了，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都说过了，什么都别放了，你还问什么呀？ 煮牛扒也有很多方法的，人家询问你一下意见，说话不用那么冲吧。 行，别生气了，不就是意见不统一吗？意见不统一那就是任我发挥了，任我发挥的话就是任我宰割，任我切，任我煮，任我炸了，是吧是吧是吧啊，是吧？ 等等，那五成熟吧，记住啊，火要平均，别搁那么多油，用干笋青豆薯条做配菜，要加酱汁的话就用烧汁吧。 哇，他有我啊，有烧汁啊，这怎样没吐出去了？ 保持安静，别那么得意啊，躺好了。还有什么要求啊？ 没了，用点心思煮我啊，再说我是深椒肉桂的，我可不是普通的牛肉。 知道了，你牛之中最金贵的安格斯牛嘛，放心吧，我一定会用心煮你的。 求你了。 嗯，干什么？求我干什么呀？ 你快躺好了，我怕摔着你啊。 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说的是郑白因为头部受伤，结果奇迹般的能听懂食物说话，这天他要做一道牛排，于是来征求牛排大哥的意见，问问他想被怎样烹调。比较科幻的一段对话，要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和食物对话，那还忍心吃他们吗？刚刚说的是中国人吃西餐，那么外国人吃中餐的时候又会闹出哪些笑话呢？比方说这些菜名要解释给外国朋友听就很困难，如果再随便翻译那就是笑话一箩筐了，比如把这麻婆豆腐翻译成麻脸女人做的豆腐等等。在情景喜剧《追着幸福跑》中，李洪刚开的这小饭馆就来了这么一位不懂中国菜名的外国朋友，听听他的厨师是如何给他翻译的吧。 这个你这个英文翻译的什么玩意儿？ 怎么了？ 你怎么把这麻婆豆腐翻译成什么麻脸女人做的豆腐？ 那不废话吗？我不把它翻译成麻脸女人做的豆腐，我把它翻译成傻脸女人做的豆腐。 这话我哪知道呀，我也不懂啊。 是呢，你不懂英文我懂啊。 不是你这个麻脸的胖子怎么这么些个理啊你啊， 本来就是嘛，你这 上菜去吧。 上完了。 什么菜？ 第二道菜给他上一个童子鸡。 啊，阿刚， 不快，杨客人叫你呢。 他一叫我这心里直哆嗦。 去啊。 去 啊。 来 啊啊！你好， 老板你好。 又怎么了？ 青椒这个鸡呀 啊， 结婚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 啊，你问他 啊， 结婚没有？ 他结婚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 没有吧？没结婚，估计是没结婚。 没结婚， 他叫童子鸡， 他叫童子鸡。 对， 童子鸡是没结过婚的鸡吗？ 对。嗯，对对对， 您知不知道他没结过婚？ 他爪子上也没戴戒指 啊。对，爪子上是没戴戒指啊，戴上就早上就高了哈。这卖鸡的也没给个结婚证是吧？ 这玩意儿没有 啊，没有。 那这个童子鸡，你这是个公鸡， 对， 要是一个母鸡它。你是不是应该叫一个处女鸡啊？ 对，有道理。哎，对， 处女鸡啊， 这样，我跟你讲啊，这个菜在中国，我估计也有放百年的历史了啊。然后他，你，对啊，啊对，这块我不管这块工作。我们刚才做饭那鸡师傅，他负责这个。鸡师傅， 你吃着，打他一会儿，他给你解释这个哈。 哎，那个上菜，四喜丸子 好， 谢谢 。这个童子鸡，人家问结婚了没有，您给说一下呗。我哪吃这鸡，结过婚呢？ 这你废话，你也写着呢，什么没结婚的，人家问了，您说这个 啊，这个翻译啊，就是大概提的事儿，这哪那么准确的呀？ 你说不准，他问我，他问的。 那行，我跟他说说啊，那个 你好 ，friend， 你好， 这个 chicken 没有 Mary 的，你咪去吧。 马哥，这什么？不是你什么 Mary 结婚的意思？ 没有 Mary 啊， 没 Mary， 他也没有 Mary， 没 Mary， 他也没 Mary， 都没 Mary， 他们仨都没 Mary。 吃吧啊， 吃 啊，那我就吃这个，哎。这又不对了， 怎么又不对了？ 这个四个丸子写的是四个快乐的丸子，这个丸子我看一点都不开，都不开心 啊！你这你还没吃的呢，你吃的他才开心呢，他一开心你也开心， 对， 这不爱这怎么回事？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哥，你这不难为我？你说这四喜丸子我咋翻呢？我不就得翻成四个快乐的丸子吗？ 这你要亲命了，这不是？他是啊，我明白了，四喜丸子嘛。四个快乐的丸子嘛， 是是是， 四个很快乐，哪四个快乐呢？ 是，对， 你看这个，我算一个吧，你也来一个， 行，我来一个， 你们俩，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丸子， 我们四个很快乐， 快乐， 四个快乐， 快乐。 四喜丸子， 我这么会儿鸡头马脸，你能上这喂肉丸子了？什么玩意儿啊！ 很快乐，你看很快乐。 不对，还有我外面那么多人呢，应该是五个碗，12个、20个碗子才对了。 你们是下一锅，你知道吗？你不在这盘之内，你带着你这个个儿，你黄瓜、火腿、 火腿， 所以我们这个很快乐， 很快乐。 那个你到底懂不懂英文呢啊？你翻译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啊？刚才就是一个四喜丸子。 哎， 我一想， 那你先别提这四喜丸子了，我正发愁我下道菜咋给他做呢。 什么菜？ 红烧狮子头。 天哪！你准是说红烧狮子脑袋吧？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的休闲之旅继续为您展示这个娱乐作品或者说影视作品当中的吃的。其实除了吃有毒的食物之外，不了解食物本身的属性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很多食物其实是相生相克的。比方说大闸蟹美味，但是如果吃完大闸蟹再吃柿子就会腹泻，还有牛肉和栗子不能一块吃，会引起呕吐，黄瓜和花生一起吃也容易引起腹泻，还有鸡肉和芹菜、鹅肉和鸡蛋、虾类加维生素 C 等等，都是不能一块吃的食物。在电影《双食记》当中就为我们讲述了很多吃的禁忌，来听这个片段吧，学习一下。 你是谁？我是佳乔的爱人，他说他没结婚，他说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 原来我觉得我可怜，现在我觉得你比我还可怜。 他人呢？ 他病了。 怎么了？ 食物中毒，刚从医院抢救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菜，我的汤，相生相克，水火不容。 你教我做的。 这就是那本食谱。你的跟我的不一样，你的只有一半。这是第一套菜谱，你做了羊排，我做了西瓜莲子羹，这会伤他的元气。这是第二套菜谱，你做了脑花、芹菜、鱿鱼和青瓜，我做了花生乌鸡炖参汤。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会伤他的肾。这是第三套菜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会破坏他的内脏。 你别说了，别说了。 这是第四套菜谱，这些是用来攻心的。你记得吗？你做的田螺，我做的甲鱼，你扒了老鸭汤，我炖了羊。 你太恶毒了。 我恶毒？我怎么会恶毒呢？他欺骗我也欺骗你啊。他脚踩两条船，一个男人谁让他吃两家饭？ 你真疯狂。 刚刚听到的是电影《双十记》当中一个片段，说的是女主人公为了报复男主人公的外遇行为，于是给他吃了相生相克的食物，导致男主人公食物中毒。影片的一开始为我们呈现了很多美味的食物，却没想到这些美味的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陷阱。各位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多注意这些问题，以免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除了咱们人类对美食有研究，这动物界的动物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美食经。比方说《美食总动员》当中这耗子小米，他一直藏在厨师小宽的帽子里，偷偷的教小宽做菜。来听一听这次他们合作出来的是怎样的美味佳肴。 小宽，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成功了就可以出人头地，有一道人人想挑战的名菜，厨神餐厅独门秘制夫妻肺片，田姐做你的副手。 好的。 好了，开始吧。客人们饿坏了。 老板，这可非砸了不可，这道菜只有厨神才敢做， 这是所有新人都应该经历的考验。 秘制夫妻肺片，将肺片用二锅头腌制片刻，包以荷叶蒸熟，将墨鱼须、玫瑰根、蛤蜊卵、猴头蘑加生抽调制即可。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菜，不过确实是厨神的字。 胖子，咱们库里还有没有牛板叶啊？ 肺片、牛板叶。我马上回来。 嘿，你去哪儿？ 哟，一二三四五，嘿，不好意思，皮蛋先借用一下，马上就还你。他在这儿，先后转。谢谢。非常抱歉，这个先借我用一下。嘿，不，是那个，这才是回声本。哦，洗了，好了。 你拿它干什么？应该按厨师的配方做。 这就是配方。 这个根本用不着蘑菇油，这些都是……我天哪！你想进行发挥，现在没功夫试验，客人还等着呢。 没错，应该照田姐的做。 别这样！ 别累啊！ 我觉得不行，你给我停止工作。 特色菜怎么样了？ 拿上来，这是我们一起做的。 是我们一起做的。 那你为什么捣乱？ 现在我没办法解释。 好没有。 来端吧。我天哪！等等，我就是了。小乖，你给我上开！ 不是我，不是我。抱歉。 小宽的夫妻肺片做完了？ 完了，跟以前一样难吃，乱出去。 那你尝了？ 当然尝了，在他交车之前。 啊？什么？你是怎么看着他的？ 他是在端走的一瞬间换的。 棒极了，客人都在谈论这道菜，还有小宽另外再加几份， 真是没想到。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夫妻肺片，夫妻肺片。哈哈哈哈哈！ 说真的，做饭今天的菜 做的这个你的做的好了，做的真是太成功了。 没想到一只老鼠做的夫妻肺片竟然成了众多食客争相追捧的美味佳肴，这是电影《美食总动员》当中的一个片段。怎么样，说了这么多美食，有没有一点饿了呢？看一看时间，我们的娱乐大篷车的休闲之旅马上要到站了。最后呢，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旅行没想到这里了，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撅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但默契就是爱。 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